冇钱买酒啊！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！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！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系咧，即系讲理想有咩错咧？即系讲下睇完夜王之后有感而发嘅嘢都唔会有错啦。即系讲下先，系啊，今日都系我一个人做节目啊，因为咧有某一啲私事咧，我就暂时未咁方便同阿恩仔佢做节目，咁样咧迟啲啦，迟啲希望有机会我可以话俾大家听啦啊，咁咧就我话即系我上一集就讲咗话睇完夜王咧，就好多嗰啲旧画面啊，因为佢哋咧有好多讲过嘅嘢，即系例如都我觉得几有趣，但其实某啲嘢我以前讲过啦，咩嘢叫做妈咪制啦，咩叫公司制啦，其实夜王系一间佢叫东升夜总会啊嘛，系一间咩类型嘅夜总会啦，佢即系我已经讲咗呢间夜总会，佢唔系啲最高级大富豪嗰类型，佢都系唔系地下嚟嘅。佢又要上二三楼，甚至有啲楼可能喺个商场最顶楼嘅，即系佢系类似嗰啲咁嘅夜总会，咁嗰啲系其实嗱，我讲一讲先，嗰啲夜总会咧，佢个价钱咧其实唔会太贵嘅啫，即系我又唔系去过好多间，我就去过明士会啦，我去过新花兜啦，咁我又去过中国宫殿啦，咁样。咁以三家嚟讲呢，其实最平呢係新花刀喎。新花刀嘅价钱呢其实只係拍住左轮到一啲稍微好少少嘅夜总会嘅喎。即係例如左轮到有嗰度咪有啲咩日本城啊，而家都喺度㗎。咁呢嗰啲咁嘅类型嘅夜总会呢，咁其实新花刀近类似嗰个咁嘅价钱嘅喎。当然会佢有啲贵啲㗎啦。即系明士会啊，嗰啲咪贵啲咯。咁其实某程度佢都唔会去到一级大富豪嗰只，因为大富豪嗰只咧就真系天价嚟嘅。即系我听人传啊，阿向华盛先生啦，佢一入咗大富豪入边派红包，派咗到翻去到佢自己间房間已经派咗20几万，即系派红包派20几万。即係俾貼士，咁你諗下，其實嗰度係消費幾勁啦。咁如果夜王呢度起嗰間夜總會咧，叫冬日啊，就應該冇咁嘅規模咁嘅規模啦。即係最出名嘅大富豪有一架雷斯喺個大富豪嗰度接你出入噶嘛。即係喺個大富豪入面啊，你唔使行嘅，你坐個雷斯雷斯行嘅啫嘛，架車行唔使你行嘅，即係喺個鋪頭入面，夜總會入面有個勞斯萊斯，咁你諗佢係貴到點？咁冬日咧就佢又未去到呢、這個，即係夜王電影嗰間夜總會啊，叫做啊，冬日咧就未去到咁級數嘅，所以我係覺得佢係認為佢係咩咧？明士會咁上下嘅質素啦，咁啊未去到最貴嘅，咁啊或者好似Caesar咁啊，咪Caesar都唔得啊！即系Caesar都喺地下嚟，因为佢都要上楼，我觉得好啦。咁啊，除咗佢讲咗夜总会之外啦，咁样即系我觉得以前不过有啲我唔需要讲噶啦，即系咩妈咪制啊、公司制，我以前讲过晒。即系如果譬如你真系有网友想知咧，就留言咯，我咪又特登讲一集妈咪制同公司制嘅分别咯，但系唔会讲得长噶啦。啊，咁其实套戏内容里边咧，就讲咗一个你个。都系有感而发嘅嘢喎，咁咧就系、是、个其中有一个主角男仔嚟嘅，咁咧佢系讲咗佢以前喺金凤池大舞厅跳舞，即系讲咗舞厅两个字咧，我感触嚟多啦，即系嗱，首先一样嘢，金凤池呢间舞厅咧，喺湾仔嘅，咁咧就我就冇去过湾仔嘅夜总会嘅，即系唔系去过，我去过嘅次数系好少。咁当时咧最有名嘅夜总会啊或者舞厅咧就系、是、杜鲁治同埋金凤池， 即系今诶、其实舞厅系、我觉得系点样嘅咧？舞厅咧同夜总会就唔同嘅。夜总会就有会有啲房俾你，舞厅咧就得个厅嘅，真系得个厅字嘅啫，就唔会有独立房俾你嘅。咁舞厅就一路以来都系用住舞厅咧，就冇冇房啦。咁就算杜老治点解会变成夜总会咧？杜老治就以前都系冇房嘅，但系咧就有一段时间杜老治咧就停业装修，装修咧就加咗装修就加咗啲洗手间，唔系洗手间要加房嘅。今次啊，再一啲私人房，咁啊俾你哋俾啲客咧走嚟坐，咁啊个隐密度高啲啦。咁嗱，我首先我厘清咗先。金凤池咧，因为我冇乜去湾仔嗰啲地方玩，我个九龙人，咁我冇去过嘅。咁我唯一去过一间舞厅咧，就叫做东方舞厅。位置喺边度咧？喺佐敦道。即系而家佐敦道嗰度咪对面有一个公园嘅，喺渡船角附近咧有一个公园嘅，即系喺个大停车场出边有个公园，嗰、那个公园对面咧就系、是、东方舞厅啦。喂，好喂，嗰头嗰个东方舞厅系好大间嘅，我谂我咁啊，佢横跨有三栋大厦度咯，即系嗰啲唐楼三栋，嗰啲写字楼式。嘅台咯，总之我唔知点样形容，但总之嗰啲地方就好大间嘅，啊咁样，咁啊佢系位于佢个红桃大厦定鸿运大厦唔记得咗啦，咁咧就系有一间酒楼嘅我记得，咁啊佢附近就有好多嗰啲宾馆啊，酒店仔啊，咁啊有啲咁嘅嘢嘅，咁我点解我会去啲舞厅玩咧？其实就因为我以前僆仔嘅时候。即系我嗰头嘅僆仔都未出嚟玩啫，就有一个朋友，就都系嗰啲唔好话长辈啦，佢年纪大我，我谂都有十几年嘅咁样，嗰头我廿零岁啦，佢咁样佢我谂佢三四十岁啦，咁咧佢系烂滚友，佢就喺殓房里边做汤师嘅，咁佢话搵到啲钱，咁咧咁啊朋友佢但系做呢啲行嘅人咧就冇乜朋友喎。但系咁啱得咁巧咧，我小弟就唔信邪嘅，咁我同佢就可以做成咗朋友。咁佢每日咁样，佢偶然咧都会请我去跳下舞嘅。我点解会真系跳舞咧？就我谂唔多唔少就系因为呢一个长辈啦，呢、這个兄台嘅怂恿，同埋呢个兄台带我去玩到我啊，好似而家变咗智能俱乐部嘅主持咁样嘅啊。咁样我第一次去过东方舞厅艺系点样嘅咧？咁我知道嗰个格局系点样嘅，其实即系你一上到楼啦。咁其实咧就全部有啲卡位。咁佢卡位个地方面积大有几大咧？那个位就大概好似呢一张茶餐厅嘅卡位咁上下咯。但系个背脊咧就好高嘅，即系嗰、那个你系拧住后边。你系望唔到后边张台嘅人嘅，但佢系隔得好密嘅，咁可能系早晨餐厅咁咯。但系佢嗰个背脊就好高嘅，即系等于好类似有间房，但系又唔系有房嘅，咁啊冇门嘅，咁咧就你可以喺度同嗰条女就依一下，咁咧就每一间每一张嗰啲卡位咧，就楼上有眼灯，即系天花板度有眼灯，咁啊我觉得好似系红色嘅眼灯，都红色嘅。咁咧就咁就插飞嘅，咁嗰个小姐你嗌啱咗个小姐啦，咁带过嚟咧，那个小姐咧就会攞住一沓飞，签咗佢自己嗰、那个嗰条女自己个 number， 咁跟住就插飞啦，你埋单就系计你用咗几多张飞，咁大概嚟讲咧，佢哋一个钟头咧，嗰间灯咧就会响闪48次数咯，嗱、這、呢个我哋一定嘅，唔一定嘅，我唔知啊。但系因为佢哋一个钟头48票啊嘛，啊咁啊平均佢闪一次咧就一张票。咁、那个女仔咧你闪一闪灯咧，咁佢个其实就好多就一分钟左右到嘅闪一次噶。咁啊你唔使谂住佢有一首歌十分十二处就俾你。咁啊佢细个即系播完分零钟，可能个主音乐都未到，咁啊已经斩咁啊到第二首啦。咁你斩一斩啊，那个女仔仲要摄一张 纸内个杯度。咁草草埋埋一搭咧，就攞嚟埋单用嘅。咁我嗰时我话带，我话嗰时就有啲叫卡位啦，即系卡位又有啲系等独立嘅，就前面冇人坐嘅。咁我坐嗰啲就前面有人坐嘅，因为嗰个朋友请埋我啊嘛。咁啊叫我哋拣女啦。咁啊通常都系咁样噶啦。你有相熟嘅，你就叫经理留，都唔系经理嗰啲叫做嗰啲侍应嚟嘅啫。嗰啲冇经理嘅侍应，你叫同我侍应讲，我要 B 一组妈咪嘅嘅女女，咁样阿群妹咁样，假设咁样啦，咁样咁啊妈咪带个群妹过嚟，跟住佢就会介绍嗱，我呢个朋友即系我啦吓，咁我朋友话佢第一次嚟玩嘅，你睇人咧啊，十零廿岁，廿零岁。咁你介紹啲後生啲嘅俾佢啦。咁行期有㗎喎、哦。嗰陣冇聽呢好多妹呢都係讀完書放學返嚟偷掉喎。即係個當時嗰啲女呢除咗係做魚蛋檔之外呢亦都有啲返冇聽㗎喎。但嗰啲係當然要走雞啦，即係要走啦，要走火警啦。咁通常嗰啲女都係六七十八九个就好后生嘅，咁当然有冇啲廿岁咯，有嘅。咁其实即系佢其实点样咁讲咧？嗰啲女就好参差嘅，一系咧就去到廿八九，啊一系咧就十零岁，十零廿岁。即系你话好少有啲廿二岁至到廿六岁啲咁，呢个而家最标准、最辉煌嘅时代嘅年纪咧，通常啲年纪咧，嗰啲女咧都爱咗夜总会嘅。啊，咁嘅时候，因为嗰时候我哋爱嗰时系大概几咩年代咧？应该系八几年到啦，可能八十年代初啦。嗰时候我去东方舞厅，咁啊，不过个朋友就带我哋玩咯，咁啊玩咗几次，咁跟住佢冇带啦，跟住我咪有时出咗粮有钱，我咪去玩咯。咁我都曾經沉迷過一段時間去跳呢啲嘅舞，因為跳呢啲舞咧就比較平啲嘅，啊咁唔知點解我覺得平啲啦嚇，咁跟住日久而久之咧，就點樣就俾啲日式夜總會取締咧，就首先取締咗冇盞燈啦，一去到就斷鐘計，你一個鐘頭就兩嚿零水到，啊你第一次去一坐低未抹實個女仔咧。就佢俾个 B 钟你，个 B 钟咧就一开三十六票，即系一个钟头分三十六格，每格唔知几多钱啦，好似四个几定八个咁计，唔够记得咗啦。咁一个钟头大概都系两嚿水左右啦。咁或者可能少过两嚿水，可能198啦咁样咁上下但如果睇啱咗咧，你要抹低个女，即系个女仔抹低佢，唔好再过台。即系个意思话唔俾佢再走嚟走去嘅，唔可以俾过台，即系呢你一巴咗佢噶啦。佢嗰条女系可以出去打招呼，但系就唔可以坐其他人台噶啦。咁到时嗰个叫做 A 钟咧就一开48票，即系一个都留分48格，每票咧又系咁耍钱啦。咁啊，特为其实一个钟头咧就200零蚊，咁啊即系咁啊嗰个叫 A 钟。咁就取締咗以前咧，就拆飛場啦，拆飛場啲咁嗰啲咁嘅舞廳啦。咁從此咧就舞廳就慢慢消失。咁首先好似金鳳池就消失早過東方舞廳嘅。咁東方舞廳就都其實好似我出嚟做自然歸樂舞頭都仲有東方舞廳嘅。我好似唔知可能你知我做自然都做咗20年啦。呢個節目咁好似廿年前，我都仲记得系有嘅。咁而家当然系执咗啦。嗰间系咪嗰间楼拆咗？我都唔知有冇拆埋添啊。咁我就系咁样就去度过咗我一生人最年轻成频频跳舞嘅日子啦。咁其实舞厅你又舞厅讲得点样咧？舞厅系几好玩嘅。咁起码唔使猜妹，冇识钟。咁你又可以同人倾下偈。咁但系冇卡拉 OK， 咁其实你喺嗰度就冇乜嘢搞，咪饮下啤酒啊，倾两句偈啊，解下闷几好嘅。咁如果你攞翻旧零水，我嚟插飞咧，其实某程度其实玩得过嘅。 咁啊，当然而家冇咗呢支国际场啦。咁啊，都我都几怀念嗰度去冇得玩嘅日子啊。因为当然啦，好多时间我系唔使俾钱啦，有一个喺殓房当尸嘅朋友请啦。咁啊，但系我都有曾经有自己自费一条友上去玩噶。我都沉过，我都沉过噶。不过我唔系沉女，我系沉，我系沉玩啫。咁啊，我都啊就系咁啦。咁啊，过咗一个都叫同唔系童年嘅中童年之后啦。跳舞嘅叫乜嘢咧？童年之后跳舞嘅不归路啦。跟住又乜嘢都玩啦。咁啊，玩到而家今时今日啦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。希望网友继续买神山虎啦。就希望网友继续打手啦，咁啊下个礼拜会唔会再讲夜王谂到乜嘢咧？咁啊或者你哋好简单啦，如果你再想我讲，我咪讲咯。如果我谂到有一讲，我咪继续讲咯。咁如果你网友想知道睇完夜王有乜嘢想问我嘅，我都可以，我唔可以代表佢哋答你啦。咁我会将我所认识嘅当时嘅夜总会啊、妈咪制啊嗰啲嘢，我可以话晒俾大家听嘅。咁你就可以留言同我讲啦。好啦，节目时间差唔多啦，下个礼拜再见啦，拜拜。